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预计今天白天天气晴到多云为主，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天气晴好，适宜安排户外活动。不过空气非常干燥，紫外线很强，外出要注意防晒补水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，偏北风3-4级，最高气温31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5%。天气预报您摸索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站在帐中，有些忧虑地说，唉，这兵马追赶海都都3天了，还没回来，情形不知如何呀。南壁说道，皇上不必忧虑，这有可能已经把海都给捉回来了呢。忽必烈说，但愿如此啊，这个祸患害得我，唉，这把年纪了还要出征。这时铁木儿、玉溪铁木儿、贺仁杰等人进来，忽必烈急忙问道，捉住海都没有？铁木儿沮丧地说，禀祖父，又让他跑了。忽必烈颓坐在椅子上说，唉，又让这个祸害跑了，那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众将纷纷低头不语。忽必烈突然瞅着他们问，伯彦呢？玉溪铁木儿说，皇上，没有您的旨意，他怎么能进大帐？忽必烈说道，叫他进来。玉溪铁木儿出去把伯彦叫了进来，伯彦跪下道，罪臣伯彦叩见皇上。忽必烈说，元帅起来吧，各位也都坐下，伯彦坐到前边来。伯彦坐在忽必烈右侧，铁木儿坐在左侧，侧下依次是玉溪铁木儿、贺仁杰等人。忽必烈说，伯彦，你说说，海都为何又逃掉了？伯彦又跪下道，罪臣料想海都兵败后必从杭爱山南路逃窜，如果有5000精兵伏在那儿，必生擒海都无疑，只是罪臣不能号令兵马，只带玉大人的500侍卫军埋伏在那儿，海都果然带2000余骑逃到那里，血战一场，只是敌众我寡，让海都领不足100骑逃掉了。臣在追赶之中射了一箭， 射中海都后背，不料他的侍卫十分骁勇，两旗夹着海都跑远，臣怕中埋伏，只好回军，臣求皇上责罚罪臣。忽必烈温和地说：元帅请起，赐座。伯彦谢恩，伯彦起身坐在椅子上。忽必烈说：各位听着，首战海都失利，不能全怪伯彦。这一次伯彦是在交了帅印的情况下，预知海都夜袭大营，又料到海都必经的逃亡之路，仅以500骑杀得他只剩不足百骑逃遁，虽没有捉住海都，但伯彦功过相抵。来呀，把帅印还给他。玉溪铁木儿把帅印拿过来递给伯彦说：物归原主。伯彦跪下来谢恩。忽必烈又说：冬季就要来了，好好休整兵马，明年春暖花开，马儿肥了，义军河中歼灭海都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大都甘麻辣府中，甘麻辣坐在椅子上看着一本书，一个侍卫进来施礼说：大王，布忽木丞相求见。甘麻辣放下书，命他进来。布忽木进来施礼道：给晋王请安。甘麻辣赐座，二人分宾主落座。布忽木说：国守敬年届70，按例应该辞官了，他本人也奏请回家养老。甘麻辣说：哦，但是郭守敬所从事的天文水利等术业，谁能接替他？而且祖父十分欣赏和信用他，这个事情放到祖父回大都之后由祖父钦定吧。布忽木说：遵命。晋王，还有一事，江浙今年遭受水灾，赈济灾民用去了大量的粮和钱钞，东征军费不足，江浙行省右丞相张文谦上奏章求大都国库支拨东征军费。甘麻辣沉思了一会儿问道：还需要多少？布忽木说：张丞相奏章说的是正常费用5000万钱钞，东征时的费用就会更大。甘麻辣说：先支用吧，决定东征后的军费由祖父来定。布忽木犹豫着还想说些什么，甘麻辣察觉了就说：丞相有事就说吧。布忽木说：晋王，您是长子长孙呢？甘麻辣闻听警觉地问：你是什么意思？布忽木说：皇上这一次让晋王留守大都是有深意的，晋王难道看不出来吗？甘麻辣闻听腾地站起来，用手指着布忽木说：住口！每到这样的时刻，你们这些大臣们就心怀鬼胎，刻意制造混乱。布忽木吓得站起来说：晋王息怒，微臣也是一番好意，问问而已，别无他意，别无他意啊。甘麻辣说：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事，你是丞相，百官的表率，理应恪尽职守，不要有非分之想。你可记得三哥弄权乱政，没有好下场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博彦大营内，博彦正坐在帐中桌前，饮着热气腾腾的奶茶。侍卫进来说：“皇孙来了。”博彦站起来说：“快请。”铁木儿走了进来，二人分宾主落座。博彦问：“皇孙有要紧事吗？”铁木儿说：“元帅，我想趁着冬季率一支精兵去突袭海都，他肯定也认为冬季休兵，所以不会有防备。我只带一万轻骑，就可活捉海都，除去我祖父的心头之患。”伯彦瞅了瞅他说：“皇孙倒是出了个妙计，但是你知道海都长了副狐狸的鼻子、鹰的眼睛、狼的耳朵，他在宫殿之中能嗅出十几里外的大军的味道。”铁木儿笑道：“元帅是在开玩笑吧？”伯彦摇着头严肃地说：“一点都不开玩笑，你是这么想的，他也会这么想，而且他早已在各地暗设探马，日夜打探监视我们的动静。一万大军突进，怎么能够躲过他的耳目呢？”铁木儿想了想说：“那我只带两千精兵，分散进兵，夜间行动，当秘密到了河中海都老巢，在合兵一处突袭他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”伯彦略一沉思说：“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可以躲开他设在各地的耳目。但是这样做危险太大，皇上不会让您去的。”铁木儿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伯彦答道：“就因为危险。”铁木儿又说：“只要元帅认为可行，我去求我祖父。”伯彦说：“皇孙，不要向皇上说，此事你跟我说过。”铁木儿想了想说：“好，我这就去见祖父。”南壁见忽必烈这几天的心情不错，就说：“皇上，这一次虽然没有捉住海都，但是把他几万大军消灭得差不多了，皇孙可是立了首功啊。”忽必烈斜了一眼南壁说：“我知道你是想为铁木儿摆功，将来让他……”南壁闻听赶紧说道：“皇上，臣妾说话直，您不必生气。自古没有千年之国，百年皇上。皇上过这一冬，就长寿77了。难道这偌大韩国的继承人，您就不考虑吗？”忽必烈沉思着说：“我也知道人无百年，而且每到皇位继承之时，必引起争议，甚至刀兵相见，骨肉相残。所以我听姚叔、刘秉忠等人的话，立真金为太子，又让他监国。不料想真金命薄寿短，让我痛心呢。”南壁接着说：“皇上，好在您的两个嫡孙都很英杰，尤其是铁木儿，皇上可以再选一个储君呢。”忽必烈盯着南壁严肃地说：“阔阔真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？你说。”南壁慌忙跪下道：“皇上息怒啊。”忽必烈依然不依不饶地说：“快说。”南壁颤抖着说：“皇上，阔阔真喜欢小儿子铁木儿，希望皇上好好培养铁木儿，为此 他把真金太子的印宝交给我带来了，他让我转交给皇上。忽必烈怒气冲冲地问，太子宝在哪儿？南壁连忙说，臣妾去拿给皇上。忽必烈说，快去。南壁站起身，匆匆往里走去。忽必烈生气地坐在那儿，南壁从里面走出来，把太子玉玺递给忽必烈。忽必烈接过来看了看，交给侍卫说放好，侍卫接过去。忽必烈说，南壁你听着，我正在考察我这两个嫡孙，你们不要先入为主，影响我的观察和判断。我让甘麻辣留守大都，就是看看他总理朝政的才能，笼络百官的品行。让铁木儿跟我，是想看看他打仗谋略如何。我还没想好哪个更贤良，你们却比我还着急。难道你们是盼我快快死去不成？南壁闻听吓得慌忙跪下说，皇上息怒，臣妾绝无此意，长生天在上，大皇后魂灵在上，妾绝无半点恶意，如果有半点恶意，长生天不容我呀。忽必烈怒气冲冲地说，哼，真金在世，禅让之说沸沸扬扬，猫狗都知道了，你们不要再闹出什么来，一两年之内我还死不了。铁木儿帐内，铁木儿居中而坐，贺仁杰坐在左手，二人跟前摆着餐桌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羊肉和其他的食品，肉上插着石刀。铁木儿举起大酒杯说，来，贺仁杰，为这一次平海都大战的胜利干杯。贺仁杰也举杯说道，为皇孙立首功干杯。二人举杯一饮而尽，饮罢用石刀割着羊肉大口吃着。铁木儿又举杯道，来，再干一杯。贺仁杰制止道，皇孙，咱们喝的不少了。铁木儿满不在乎地说，嗨，这点酒算什么，喝。说罢又是一饮而尽。铁木儿饮了几杯，已经显出了醉态，但是他又举起酒杯说，贺仁杰，喝了喝了。贺仁杰说，皇孙，您已经喝醉了，不要再喝了。铁木儿醉言醉语地说，我没醉，而且打胜仗庆贺，喝多一点又如何呀，对不对？祖父也不会说我的。贺仁杰，我想求祖父让我率一支精兵分散突进到河中，然后秘密集中，给海都来一个措手不及，立下不世之功。祖父在我这个年龄时就已经总领漠南军国重事，后来是吧，又经略吐蕃，灭大理，收云南，我现在只跟乃燕打了一仗，跟海都打了一仗，根本没法跟祖父比，我要努力。嗯，贺仁杰，你敢跟我去吗？贺仁杰说，只要皇上允准，我就跟皇孙一起去，我正想要杀了海都呢。 铁木尔闻听站了起来说，走，现在去见祖父。铁木尔往外就走，贺仁杰拦住他说，皇孙，你都喝成这样了，万万去不得，皇上要生气的。贺仁杰拦住他，铁木尔力大，一把推开贺仁杰，大步往外走。贺仁杰在门口跪下求道，求皇孙不要去见皇上，他会责罚你的。几个侍卫也过来站在门口，铁木尔嗖地抽出了刀，刀尖指着他们说，谁敢拦我，跟我的刀说话。侍卫们无奈，只得躲开。贺仁杰也站起来跟着他走，铁木尔手拿着刀走着，已经来到大汗的帐门口。贺仁杰急忙向前厉声说道，皇孙，难道你手拿着刀见皇上不成？铁木尔不理，依然提刀前行。贺仁杰大喊道，来人呐，把刀给我夺下来。侍卫们一拥而上，摁住铁木尔。铁木尔力大无穷，一抖就把三个侍卫摔倒在地，依然手拿着刀，瞪着双眼吼道，谁敢拦我？贺仁杰从一旁突然一发力，飞起一脚，把铁木尔的刀踢落在地。一个侍卫手快捡起了刀，铁木尔与侍卫们徒手搏斗着。这时忽必烈与南壁正坐在大帐之中，忽必烈听到了外边的动静，就说，外面怎么了？一个侍卫赶忙说道，皇上，他们在门口玩摔跤呢。忽必烈说，啊，冰天雪地的玩什么摔跤啊，看看去。忽必烈走出来一看，明白了，大声喝道，把这畜生给我拿下。铁木尔一听祖父的声音，身子一抖，停在了那儿，侍卫们也都愣在了那里。忽必烈厉声地说道，把他给我绑了。贺仁杰等人互相瞅瞅，谁都不敢动手。忽必烈又说了一次，把他给我绑了。侍卫们只好执住铁木尔，绑上了，让他跪在忽必烈的面前。忽必烈从一侍卫手中拿过刀，是举刀就砍。南壁拦在中间哭道，皇上，千万不要下手，求您了。贺仁杰等人也拦在中间说道，皇上息怒啊。忽必烈把刀置在一边，一脚踢在铁木尔的胸口上。忽必烈厉声说，把他捆在拴马桩子上，重则五十，重则五十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，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长篇小说《春困》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，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，掀开了时代的一角。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《春困》，每天中午12点，敬请期待。 好像血雨湿湿呼吸新鲜空气。